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是哥罗西书的第六讲。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经常都会遇到一些是警告性的字眼，例如如果你看完医生跟着去配药回家的时候，你是看回那个的药樽的背后，可能警告你，就是说呢，你吃这个药是不可以超过某一个的分量，否则就会是有严重的后果。又或者你揸车去到学校那些区域的附近，或者是那些叫做游乐场那些叫 school zone 或者是 playground zone 的时候呢，又有警告那些的牌呢来到告诉你，你要减速，减到去某一个的是时速，因为可能有翻学的小朋友他们呢就不遵守这个的交通规则，横过马路，又或者呢他们打打波的时候呢玩下冲出了马路，若果你揸得快的时候呢就会失控，就会呢是驾车撞到那些的小朋友了。记得初初我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来了只不过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咁啊，揸车由呢一个嘅 Calgary 就揸去呢一个 Banff， 咁啊行呢一个一号公路啊 Highway One 啊，但因为初嚟到加拿大咧，咁啊哇难得喺呢一个高速公路嘅里边咧，就系、是、任意嘅飞驰，哇都记得就系咧差唔多当时咧就逢车过车，哇好过瘾。但系卒之咧就俾警察嚟到系截停咗。咁啊，我听到嗰啲威呼威呼嗰啲声之后咧，哎呀，咁啊，知道要抄牌啦，咁啊，自此之后咧，咁我开始咧就小心留意嗰啲嘅路牌，特别喺嗰个嘅高速公路嗰个限制嘅时速系点样样，就唔敢再随便嚟到系揸快车啦。所以喺重要嘅事情上边，能够预先收到嗰个嘅警告嘅提醒系好嘅，对我哋系好嘅。嗱喺圣经新旧约唔同嘅地方咧，亦都俾到我哋有嗰种嘅属灵嘅警告。喺旧约嘅生命记就咁样讲，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话：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不可随从别神。新约的时候，在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边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刚才是主席 Jennifer同我哋系读出咗今日我哋要思想嘅经文，就系、是、哥罗西书嘅二章十六至到二十三节，系保罗系警告哥罗西嘅信徒，你哋要提防某一啲人嗰啲嘅教导。若果佢哋话喺耶稣基督嘅救恩上边再要加一啲规条，又或者要守一啲嘅节期嘅时候，你就需要小心了，因为呢你加少少嘢就可以将整个嘅福音係改写过嚟。只要单单接受救恩，单单因信，你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着永生。会唔会好似太过便宜呢？唔少人其实都有呢方面嘅怀疑。特别系我哋中国人有一种嘅观念。呢一种嘅观念就係话我哋叫无功不受禄。又或者呢係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阿爸阿妈都系咁教我哋㗎啦。边度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啊。例如我哋平安堂，平安堂呢喺疫症之前呢，我哋六月咧都有一个叫做系夏日嘉年华，喺我哋嘅 Dream 嗰度系到去 举办的、啊、可能是有一些社区来参加的人，他们心里面这样想，又有东西玩，又有东西吃、啊、还有礼物送给我们，不收钱的。世界上哪里有免费午餐啊？啊，咁咧就迟啲，可能咧嗰啲人咧就逼我翻教会噶啦，啊，然后咧翻到教会就逼我奉献，啊，可能有人咁谂噶。所谓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即系话你唔使做任何嘅事情，就可以得着永远嘅生命，信耶稣。得永生，所以心里面往往就觉得啊，这样白白就得着救恩，好像就不是那么好意思的啊，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拯救啊，我怎么都要做回些少事啊，怎么都要是做回少事，就是说如果我就加上一些东西在救恩上面，咁呢个救恩就会更加稳阵啦。嗱，会唔会你都有曾经咁样谂过咧？啊，做多少少嘢系加喺个救恩上边。所以基督徒所宣称嘅唯独恩典呢一个嘅观念，喺华人文化当中多多少少其实都系一个系颠覆性嘅观念嚟嘅。因为唯独恩典意味着就是拒绝行为，拒绝律法，拒绝善行，拒绝那些道德规条，这样的意思。昔日哥罗西的教会其实都是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些人在当日就不单单是谨守律法，他们更加就喜欢在律法之上是再加上各样额外的规条礼仪。在十六节至第十七节的里面，二章十六至十七节，其实就带出三样额外的事情要去遵守。第一样就是饮食的禁戒。在十六节就说，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在舊約的是利未記的十一章，是提到有哪些東西吃得，有哪些東西是不吃得、啊、今天我們很難想像，就是有一些是真的非常美味的食物、啊，在旧约的时代呢是不可以吃的。啊，美味的龙虾啦，又或者呢是刚刚现在一年一度那些的叫做是季节性的斑点虾啦、啊、又或者呢是半生熟那些 prime rib 啦、啊、这些啊在古时来讲原来他们是不吃得的。啊，但在当时来讲其实他们不是说好食与不好食的问题，但是当时其实就没有今日那种的卫生或者是煮食的常识以及是环境。因此昔日的饮食条例那个的设立是因为神要保护他的子民，保护他们，例如不用中毒啊，唔使系染上系影响身体各样嘅系疾病，所以喺旧约嘅里边系有呢一啲嘅系条例啊，边啲可以食，边啲唔可以食。但系去到新约嘅时候，呢、这、一个已经唔系一个大问题啦。主耶稣话：入口嘅唔能够污秽人。唯有出口的才可以污秽人。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里面讲到，就是当时彼得是云游障碍， 在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啊，那时候是很肚饿啊，彼得很肚饿啊，但是突然之间就从天而降，哇，有各类的昆虫啦、走兽啦、飞鸟啦，就摆在他面前。然后神对他讲：彼得，起身食嘢。啊，咁彼得话：唔得噶，唔得噶吓，呢啲咧系唔洁净嘅食物啊，我从来都唔会食，我今次都唔会食。跟住主耶稣咧就同佢上咗一课，系叫做系属灵嘅功课，然后叫佢可以食。今日我哋所传讲嘅福音啊，究竟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回应，就是主耶稣究竟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而不是我们要为神做些什么，或者要加上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才可以完善这个福音，不是这些。在饮食的问题上面，在生活的事情层面上面，基督徒不可以说你要成为基督徒，你不可以饮酒食烟，你不可以食这样，不可以食那样。在这个的生活层面上，你要成为基督徒就不可以譬如跳舞啊，你就不可以即是扭身扭势，好像 Lady Gaga 这样。基督徒又不可以戴耳环，我讲的是男性啊，咁基督徒又不可以染发，诸如此类啊。我们不可以是因为这样，有人是这样啊，就说他不可以是基督徒，又或者他不合基督徒的样式。啊，这个的原则其实昔日保罗怎样是教导哥罗西的教会，亦都同样应用在我们今日的身上。第二方面，就是要遵守那个节期和安息日。这里呢就是那个第二样要额外加上去的，遵守那些的是节期和安息日。在第十六节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月朔即是每月 的初一啊。同样其实在旧约亦都提及到，很多地方提及到一些节期啊、礼仪以及安息日是要遵守的。譬如旧约里面有住棚节，有这个的赎罪日，有七七日等。旧时的犹太人他要守这些的节期，但是新约的时代基督徒就不需要再守这些的规条了。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就是说，保罗所反对的不是节日，不是祭祀礼仪本身，但是不可以利用这些的节期来到去强加于别人身上，而变成救恩的条件之一。不可以，保罗说有人看这日比那人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我没有时间是整段这个罗马书的经文是去解释，但很清楚圣经就讲到，在新约时代是容让我们在食物上面、在礼仪上面、在节期上面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很多的教派要求他们的信徒禁戒一些的饮食，例如回教徒不吃猪肉，佛教徒是只可以吃斋，理论上面就这样啦。摩门教就叫他们的信徒呢就不要喝咖啡或者茶。 而另外有一个的教派叫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The Seven Days Adventist、这个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坚持是要守这个的安息日 Sabbath Day， 即是星期六、其他的日子不得。为什么新约的信徒是不再需要在饮食上面来到去禁戒，又或者不需要再去守一些的节期呢？其实答案就在第十七节的里面。第十七节里面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新译本就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呢，这些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子，那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因为旧约只不过是影子，是 shadow。 这一节的圣经其实跟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一节是那个意思是同是一样的。嗱，我将嗰个影子，即系 shadow 咧，系打咗喺 PowerPoint 上面。啊，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玩过呢个游戏，就系话咧要吓吓嗰个影，啊，或者咧系要打嗰个嘅影，啊，坐喺嗰个影嗰度，个影会唔会有反应嘅？有冇实质作用啊？有阵时谂翻起细个嗰阵时，啊，真系好傻。好无聊。哥罗西书的作者好清楚告诉我们，旧约那些礼仪条例节期好像影子一样，好像是 shadow 一样的。这些的 shadow, 影子只不过是预表基督和他将来所成就的拯救而已。现今即是新约的时候，实体即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当然有一个实体的时候，我就再不需要这个的影子了。就好像怎样呢？就好像呢，若果有亲戚在香港来到是温哥华探望我的时候，他们呢想看看，我两个仔女嗰、那个嘅样貌究竟系点样样啊？咁啊，啱啱两个仔女咧又唔喺屋企，咁唯一嘅方法系点咧？就系话咧，我就攞几幅相出嚟，系俾佢睇啊，等佢知道咧大概啦吓，两个仔女嘅轮廓啊，佢哋而家有几高大啊，佢哋个外貌系点样样，系让佢明白。咁但系啱啱，想俾呢啲相佢睇嘅时候，咁两个仔女就翻到嚟屋企啦。嗱，佢翻嚟屋企嘅时候，我仲需唔需要仲攞啲相嚟到系俾我嘅亲戚睇咧？会唔会话？哎呀，你唔好睇真人，你咧睇相就更加嘅清晰。硬是不用啦，梗是不用睇相啦。你要睇相，你的亲戚即係当你是白痴添啊，都生勾勾企咗喺佢面前啦，仲使乜睇相呢？嗱，旧约之中嘅节期礼仪都俾我哋有一个模模糊糊就睇到基督嘅影像。但新约就透过基督是非常的清楚，将神的形象很准确很清晰的是呈现出来。所以影子和这个的是实体就是这样来到去作比喻。开始的时候都提到，就是说当我们是接受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即是说否定了 就是人在那个的行为上，在功德上，在律法上，在救恩那里是有份。救恩里面那些的功能，那些的是功德、律法、行为是没有份的，是全部都是恩典。当这样说的时候呢，是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有冲突。原因就是我们不容易去接受别人的礼物，接受别人的帮助。因为觉得恩情，恩情其实是债项来的。债项呢，你是要偿还的。人家给你的好处，你稍后要等额，甚至乎要超额的偿还。阿爸阿妈其实都是这样教我们。有没有以前留意在香港过时过节的时候，例如亲戚朋友是送一盒月饼来，送两盒月饼来，他们送来的时候可能是一盒双黄莲蓉月，送来月饼双黄莲蓉月，都算几贵的，以前在香港。咁呢佢走咗之后，你一打开，哇，双黄莲蓉月。咁你可能迟一两日呢，你又去探返佢。你送嗰盒呢又会一定起码都系一盒双黄莲蓉月。你唔会送盒净莲蓉俾佢，你又唔会送盒嗰啲叫金华火腿月俾佢。总之就系冇赞冇欠。呢啲叫做礼尚往来。等额交换，我们的文化很多时都是这样。在信仰方面也都是一样，除了绝少部分的基督徒，他们在得救之后觉得已经得着这个的天国入场券，很稳阵，袋了在袋，买了保险不用怕，跟着就停下，生活就照回旧有的方式，不需要为信仰打拼，在追求侍奉上面亦都无需去出力。但是相反部分的信徒就觉得亦都明白信耶稣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信了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就会觉得呢是不好意思，就是说呢自己在教会里面可能是毫无表现的，不可以接受，亦不想停留在那个吃奶的阶段，跟初信的一样，就停留回好像是拿着 EI 那个阶段。我们要证明自己已经是成长，我证明自己将来是配得神的奖赏。你知道第时呢，我们上到天堂，人山人海，都想是摄下摄下，接近耶稣的身边，当然啦，当然不及彼得、保罗或者约翰那些 在耶稣的左右边，但是都想接近一点，就算可能即系影，未必影到幅相噶啦，影幅相都唔得。咁但系起码都见到即系喺翻嗰个人群当中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哋信咗主之后，我哋要证明我哋喺嗰个属灵深度上边，我哋系比初信嘅人系更加好。我哋要有好嘅表现。其实这些的心态跟你是功德买一些的功德，跟你是守律法主义，又或者好像一个叫做摩登的法利赛人，都是同一样的心态。其实律法主义对某一些人来说是真的很吸引的。为什么吸引呢？因为 他去特别是持守一些规矩，一些的律例，就被人觉得他更加觉得他是很敬虔，觉得他是很谦卑，觉得他是很圣洁。其实背后是隐藏了他那种虚伪，其他人是察觉不到，不是察觉不到，不容易察觉，就是说他背后究竟的动机是什么。就好像戴了一个我们叫属灵的口罩一样，一个 spiritual mask。今天我们戴上口罩呢，有时候我们连对方的样子我们都认不到，更加看不到他的真正面貌。然后十八节里面讲到，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卑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就是这样的意思。敬拜天使就是当时的洛斯底主义，他们觉得人和神之间的距离太大了，人是不配是直接是亲近神，只有是敬拜天使。这些人他们希望就藉着是敬拜天使来到显示他们的谦卑。谦卑本来是基督徒应有的美德，但是过分的谦卑又或者假意的谦卑就不是真正的谦卑了。保罗在这里就是斥责那些故意谦卑的人和敬拜天使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其实都是故意是做给其他人来到去看。保罗跟着在十六至十九节其实都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教会。教会当然我们需要是定下一些的规则，一些的礼仪或者是制度，帮助弟兄姊妹更加具体的去实践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是过分的强调教会本身的文化传统，会不会是过分的制度化，以致肢体之间是互相比较，互相 是评论呢或者是论断呢？更加我们要检视自己，就是我们侍奉的动机是怎样，是不是偏于那个律法主义呢？会不会我们不经意的就强调某一个人的表现，或者他们的恩赐，他们的表现是更加的高超，更加得到神的奖赏呢？十九节，在第十九节里面提醒我们，教会的仪式、制度以及规条，以及信徒那个的是属灵经验，若果不是帮助到整体 的会众是紧紧跟随元首基督的话，或者守这些的事情不是造就到教会群体的时候，都是出于肉体，是叫人自高自大这些的思想。最后就是二十至二十三节，这四节的经文保罗是用一种质问的口气来到去责备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人，就是说你们既然已经是接受了主耶稣， 并且是与他是同死，已经摆脱了世上那种的玄学，就不应该再去服从那些的规条。而且那些的规条是对于那个克制情欲上面实际是毫无功效的。这里是讲到当时也都有鼓吹那种的是禁欲主义的思想 ,asceticism。保罗说只是靠自己那个的个人的力量去克制这些的情欲是没有效用的。马丁路德他在宗教改革之前曾经他在修道院来到生活。他说虽然整个的修道院都没有一个女性，即是说没有一个异性是在里面。他们每日都是过着很黑板式又甚至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但马丁路德说虽然是这样，他脑海里面其实经常都有那种的情欲的思想出现。就算你念极十戒，十戒就不可乜乜乜，不可乜乜乜，念极都没用，那种的思想仍然都是挥之不去。修道院都是曾经教过那些的修士，就说你每当是有这些思想的时候，你怎样做呢？就是你即刻跳入那些的荆棘树丛里面。你一跳入去那些的荆棘呢，就刺到你很痛，你就不会再想这些东西了。但个问题就是其他人之后见到你周身都是有淤血，周身都有损伤，就知道你曾经是想过什么，想紧什么，所以令到你会很尴尬。记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的生命必须是由我们里面产生那个根本性的改变。外面一切的规律条例都帮不到我们更加圣洁，更加敬畏神。我们不要是本末倒置。我们要记住就是耶稣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即是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着一切的丰盛。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来到世间，让我们是明白到当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一切的丰盛，而不是需要去遵守一些是刻苦己身的规条。我们不是去行一些的是或者是我们叫禁欲那种的生活去讨主你的喜悦，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求主都是帮助我们天天的来到是亲近你，学习你的样式。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回应诗歌是今要主自己。诗歌是肯定的话给我们听，一切都在耶稣里面，唯有祂是我们的一切。